好，翻嚟第四節啦。咁嗱，呢個 Oliver Young 呢個即係可以 check 到咧，就因為佢喺 YouTube 上面都有佢講，應該係一個科學家嚟㗎。係。咁成件事就係喺佢嗰度有一個起源，就係佢醒咗呢條料俾阿 Robert Temple， 佢寫本書啦。咁嗰個我哋入去先再講啦。咁我哋涉及到咧，即係呢個同海洋嘅關係嘅時候咧，咁我哋提出咗幾樣嘢，就係喺而家嘅科學界咧都解釋唔到嘅。有肥人啦，但冇肥馬騮喎。咁點解我哋會肥呢？就係、是、原來咧喺呢個靈長類入邊啊，特別喺呢個猿猴入邊咧，人類係獨有咧就係嗰個皮下脂肪。 嗯哼， 嚇。咁同埋我哋甩毛嘅， 係 即係我猿。我哋冇即係好似馬騮咁，就通身都係毛啦，除非一啲好個別嘅例外啦。 都冇佢咁多毛啦， 係都冇咁多毛啦嚇。咁同埋咧，我哋有手撲嘅。 嗯，係。 你有冇？ 嗯， 你少啲，我多少少。咩叫手撲咧？就係你見唔見到啲嗰啲青蛙 嗰啲 喺嗰啲水入邊咧？佢哋係好多撲， 有個撲啊， 有個撲喺度噶嘛。咁我哋都有係咪？ 如果我哋係近盧庭種嗰啲啊，就都應該有嘅。 多啲啦， 係啊，蘇格蘭嘅嗰啲、愛爾蘭嗰啲咧，就一定有嘅，係因為佢都講過出嚟嘅，係有撲嘅， 有撲係有撲嘅嚇。咁就另外就係我哋係流汗嘅。 嗯， 如果我哋有毛嘅話，我哋就流汗嗰、那個即係需要就唔係咁強啦。即係譬如舉好簡單，譬如狗熱咁啊，咁佢點咯？佢佢唔係，咁我哋就有汗腺，即係分泌曬嗰啲水分出嚟嘅嚇。咁呢幾個嘅特性咧，就有啲人咧就覺得同我哋喺嗰個書本入邊啊，教我哋嗰種人類進化歷史咧，有即係相當之大嘅矛盾。咁矛盾喺邊度咧？就係舉個例啦，譬如話如果我哋有毛嘅話咧，咁我哋唔使咁辛苦要著衫啦，咁你以前冇衫嗰時候，咁點解會甩毛咧？毛清清啊， 即係所以依個咧就即係響啊進化論裡面嗰度嚟講話，如果我哋係由馬騮出嚟嗰時候，如果真係咁嘅，即係一定經過嗰個叫甩毛階段啊，脱毛嘅嗰個時刻。 咁但係喺進化上，你冇呢個脱毛嘅誘因喺度啊嘛，其二就係咩？點解我哋會直立咧？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就是因為主流講話就是我們原本在樹上面，突然間樹沒了就落了個草原那裡，我們開始被後面那些龍師虎豹追的嘛，那我們不是要去 跑來跑去 跑但跑來跑去是站在那裡跑快一點，還是四隻腳跑快一點呢？ 應該四隻腳是會快一點但是不懂的嘛或者不懂， 你很簡單， 你走極你都不夠跑得快，如果是這樣在草原上就神都被人吃掉了，那怎麼會留到現在呢？這時候有一個新的有一個在二十世紀初的一個說法叫 Aquatic Ape，就是呢我們不是在樹上下草原的，我們其實是在水道嘅，即係我哋唔係 V 運運嘅呢個，即係唔係講緊話即係外星人嗰啲，就係話原本我哋嗰個進化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咧，係近水嘅。 嗯哼， 曾經何時我哋兩棲添嘅。 嗯哼， 嚇。咁呢個講法本身咧，就喺正統嘅人類學入邊或者生物入邊咧，都唔講嘅。是一個女人叫 Elaine Morgan， 就是她將她普及化，但是就不是她起源的。這件事呢，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會成為一種所謂禁忌。你說在水裡面都不是涉及到外星人，沒有所謂的。為什麼會不讓你說，或者大學裡面不教呢？這個就我不知道為什麼了。但是呢，如果你用這個角度看，就是我們可以解釋到很多，譬如我們為什麼會擺一啲雨神嘅原因啦，或者係點解我哋會同成日覺得我哋同海洋有一種好特殊嘅關係，或者我哋甚至認為嗰個係生命起源嘅原因咧。 咁啊，同埋仲有一個好關鍵嘅，你如果你用呢個方向嚟講咧，佢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嘅嗰個進化咧，人嘅嗰個手啊，係好緊要嘅。嗱，腳咧就你會睇到咧就冇乜太大嘅作用咧， 但手是我們的人類的那個文明的發展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過程來的、比很多的動物、裡面呢就即我們的手的那種靈活性呢就是最強的、咁啊，就係、咁，所以咧，即係你會睇到而家咧，即係動物界裏面嗰度咧，啲嘅手咁靈活咧，即係人猿又接近啦。咁啊，其他嗰啲咧，你會睇到咧，就冇咁重要。咁啊，好多人都講啊，即係譬如外星人咧，即係如果同外星人拉到關係咧，其實夾埋你講嗰位女學者咧，佢所講嘅一樣嘢，佢話出得人咧會成日上岸落岸嗰時候咧，佢腳攀爬。那個依賴的手的那個發展呢是 很大幫助。當他呢就有了手 的那個靈活的發展之後呢，其實外星人最早 教人的那個呢、除了語言和文字之餘的時候呢，文字整出來呢就人不是那麼容易掌握得到的。第一步呢，他認識文字的時候 是用什麼來發展呢？手語。用手語咧嚟開始咧，就認識嗰個字啊，究竟係點樣？ 大魚冇手啊嘛， 嚇、 魚冇手。 唔係，但係人咧就已經爬上去嗰陣時候咧，即係嗰個過程上去又落去，上去落去，就變咗好似青蛙咁樣嘅咧。佢有一個咁嘅叫做係手嘅嗰、那個嗰樣嘢出嚟嘅。咁呢個過程咧，佢有咗之後嗰陣時候咧，咁其實外星人最早咧就教佢利用手語嚟去揾，即係揾一種叫裡面嘅內容出嚟啦。嚇、即係譬如最簡單啦。指住嗰個咧，全世界人都會知道。當你指住嗰度咧，咁啊啲人咧都會知道，或者只動物都知道你講嗰樣嘢，即係咁樣啊。咁啊，依個咧即係手嘅嗰個手語咧，依個 language 係最早嘅形成嚟嘅。咁啊， 係啊。咁頭先嗰啲例子咧，我哋講下就點解如果用呢個所謂海嘅海猿啊，係啊，嗰啲 egg 呢個可以解釋到頭先我哋講呢啲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如果講皮下脂肪，我哋好似近乎嗰啲鯨魚嗰啲咁樣， 係 咁個作用咩保暖咯？咁你要解釋一樣嘢，如果我哋本身原本係毛嘅話，點解我哋要甩咗就毛，要靠其他脂肪去保暖咯？因為原來咁嘅喺海洋生活就方便好多嘅。 係 咁點會行咧？如果你喺個草原，你係唔會行嘅。即係你唔會 四腳爬爬最好啦。 四腳爬爬，因為四腳爬爬你被啲草冚住睇唔到你啊嘛。 快好多咧，如果 有。但係如果你喺岸邊，你喺個水度。咁你咪企喺度會行會方便啲啊？ 係 係嘛嚇？咁就即係涉及到呢啲就係似乎用呢個所謂 aquatic ape 呢個咧就解釋得比較好少少，就係點解我哋而家會變咗今日咁嘅樣？ 係啊，同其他動物啲唔同曬咧。 係啊， 就有呢個過程。 即係最重要係點解甩曬啲毛啦嚇？ 係啊， 咁因為你譬如你係魚咁，你沒有毛噶嘛， 係 嘛嚇？ 咁啊，如果你喺嗰、那個聖經嗰個嚟講咧，即係啟嗰、那個創世紀嗰個講咧，最早嘅時候亞當夏娃根本係冇皮嘅，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佢係、一個光體嚟嘅嚇，咁佢係去咗嗰、那個食咗禁果之後，即係有咗嗰種知識。嗰樣嘢之後嗰時候咧，離開伊甸園嘅嗰個期間嗰、那個過程裡面咧，就係耶和華係入咗衣服俾佢嘅。咁、那個就係嗰個衣服其實即係皮嘅。咁、有依個説法嘅，嗰、那個係。咁所以個皮咧，即、就、係、是、裡面咧就一個好大嘅一個裡面咧，因為尤其是頭先你所提及嘅皮嘅構造，同埋皮咧，即係原來咁多咁大嘅作用，同其他嘅生物係好相當之分別。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咧，呢個係一個原機嚟嘅。 係，咁我要駁嘅，即係有啲人，即係因為呢個仍然喺嗰個正統嘅理論入邊咧，都係好受到排斥啦。咁但係即係我哋要都負責任地，我哋講一番咧。咁佢就講有啲海上嘅生物咧，佢哋都冇甩皮嘅，冇甩毛嘅嚇。OK， 咁另外咧就係點解會企喺度咧？即係你見到猩猩都企喺度啦，不過佢間唔中企喺度，佢唔係成日企喺度咁解啫。咁慢慢即係會 evolve， 但係我係覺得咧，即使係咁咧。所以呢個 aquatic ape 呢個即係講法咧，佢係完全可以用科學嘅態度去評價嘅，就唔需要話一棍咬死佢咯嚇。咁呢、這個即係同海洋有關呢樣嘢咧，睇呢個成個譬如 UFO 啊，或者係外星嘅文明 即係外星嘅學説入邊咧，佢嗰個位置係咩咧咁樣？嗰、那個馬里嗰族講佢話外星嗰個文明原本係喺海洋這個呢個咧，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可信嘅，因為咧喺宇宙如果其他地方有生命嘅話咧，佢必然係同液體有關嘅。即是说如果你在那个地方找到水的话或者是液体的话才是一个它有生命的基本的条件的、 嗯、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即可以完全说那里就基本上是没有生命、 嗯、 所以呢他们如果这个传说说那里有水的话和人在水上生活的话这个我就觉得是第一个证据是这班人是不会老作的、 嗯、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些不是近海洋的地方，佢點解？如果佢就算有幻想，佢唔可能諗到呢樣嘢嘅。 嗯哼， 所以那個好，我諗幾肯定的一樣嘢就係、是、嗰、那個唔係源於個文化入邊嘅幻想， 嗯、 而係一種即係佢哋聽到翻嚟嘅嘢。 嗯 只不過問題就係佢聽到呢個來源喺邊度嚟咧？喺、嗯、西方嘅傳教士，定係還是喺呢一個嘅真係外星人呢樣嘢咯。 嗯哼，咁啊呢個其實完全係你而家用呢個角度咧，係一個西方人嘅嗰個困局嚟嘅。 嗯， 啊，因為如果你用翻嗰個我哋嗰個東方嗰個瞭解咧，你物質世界即係嗰個娑婆空間啊，呢個娑婆嘅空間咧，出邊你話哦有冇一種生命咧？佢冇呢種娑婆嘅，即係冇呢種物質嘅裏邊，但係佢係可以印證係生物嘅咧，啊係生命嘅咧。不是生物嚇，係生命嘅咧，大有存在嚇。即係佛經講個三千世界咧，都係有講嗰樣嘢。你話誒嗰啲係太過抽象啊，咁啊具體啲講好唔好啊？意識有冇物質喺度嘅？就最簡單啫嘛。你諗嘢嗰時間，你嘅意識，你嗰個 thinking 嗰時，你嘅嗰啲嘢，你我思故我在咯，都係喺科學裡面都喺度講呢樣嘢嗰度。你嘅思考啊！裡面的那樣東西有沒有物質的局限呢？就是最簡單的嘛、 嗯、 所以你去到那一刻的時候，其實一直在那裡認為外星的生命就一定是有物體的形象，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困局來的、 嗯、 因為如果在東方裡面來說，基本上你去到那個叫色界裡面，色界再入一點那個就是全部是光來的、 嗯、 甚至有些光是沒有色的嚇、啊！咁而家佢再入啲咧，嗰、那個咧就嗰隻四嗰啲叫係嘅模式界咧，就更加我諗係對於西方嘅嗰啲科學家咧，就更加難搞嘅就係佢唔認為嗰樣嘢係有生命嘅存在。嗱、嗯，生命就係意識嚟噶嘛？依個咧，即係如果你有依個叫基礎嘅明白咧，即係依個東方嘅理解嚟嘅。咁、 嗯、 就其實有好多啲嘢咧，譬如佢頭先嗰個爭論咧，就變成咗都係其實自己喺度兜緊圈子嘅， 係咪、 嗯、 啊？嗱，咁到尾咧有兩個我哋冇時間去講嘅就係咩咧？ 嗯， 就係呢個天狼星嘅，就喺近代個 UFO 嗰個角色係咩咧？就唔係人都講嘅，但喺五十年代起碼有一個咧就講過，就係、是、呢個就係 George Hunt Williamson 啊、嗯。呢個亦都係喺五十年代一個比較即係稍為知名度高嘅一個人，就係、是、佢。 嗯 見到 UFO， 而且是第三類接觸嚟嘅， 嗯， 即係請到佢上個飛碟度嘅， 係。 咁嗰啲人話，即係佢啲人講係咩？就係佢嚟自係天狼星嘅， 嗯 哼。咁亦都係天狼星文明啦， 係。 咁呢個亦都係照計咧，就呢個人同埋頭先我哋講嗰啲， 嗯， 喺非洲馬里嗰啲人咧係完全冇聯絡嘅， 係。 即係大家都唔識嘅， 嗯哼。 咁你話係咪一個意外咧？咁就即係將來有機會再考究一下啦，咁樣 嚇， 呢個即係其一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咧，好多時而家講到就譬如嗰個爬蟲類，即係蛇， 嗯、 或者呢啲 蜥蜴人， 蜥蜴人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呢啲爬蟲類咧係兩棲動物嚟嘅、 嗯， 即係佢哋係由喺海水上岸嗰陣時候， 嗯、 即係跟住呢個過渡期咧就形成咗呢啲嘢啊嘛。咁點解喺呢個 UFO 嗰個嘅傳說入邊咧？而家見到咁多蜥蜴人咧，呢、 嗯 這個就有可能同埋 一批外星人嚟咯。 係啊，就有可能同埋咧，呢、這個人類如果係從頭先嗰個係喺海洋度上嚟嘅話咧，呢、 嗯 這個係一個早期嘅記憶、 嗯、 留咗喺我哋嗰個意識入邊。係 嚇，咁啊係嘅，好多人去研究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呢個嘅成個地球嘅嗰啲生命體啊。 裡面就其中有一批外星人，如果 講到即是原本地球出來的那些所謂叫地球人呢，其實只有 13% 而已，跟住第二批多的呢，就嗰啲佢都叫地球人，就係你所講嘅嗰啲蜥蜴人嚟嘅，爬蟲型嘅。但係佢開始個腦袋咧已經可以承載到記憶啊，同埋有思考嘅嗰種人嚟嘅嚇。咁樣就所以喺度嗰個排列裡面嗰度嚟講咧，你最早嘅外星人嗰個形態咧就係蜥蜴人咁，而且依啲蜥蜴人咧嗰個就同嗰啲天龍星人咧可能嘅極之接近， 唔係佢就講話嗰班係喺隧道嚟噶嘛。不過記幾張嘢啊，喺嗰個傳說最早咧，就喺呢個美索不達米亞，即係而家伊拉克嗰度咧，佢係啲白好醜樣嘅，同埋係好嚇人憎嘅。 咁佢即係有美醜之分嗰陣時候已經唔同啦，佢已經有美學觀念喺度嚟㗎啦。 係啊，咁我相信咧就唔係話佢哋即係嗰個品德方面，因為佢講到尾咧就係呢班。即係咁嘅高等智慧嘅物體咧，就帶俾人類一啲知識。但係咧，佢見個樣本身咧就好乞人憎嘅。 嗯 哼。咁呢個係咪等於大家見到呢個蜥蜴人嗰陣時個感覺咧？ 一啲啲啦，有啲人係會驚到飛起嘅。其實本身係你自己嘅嗰、那個嗰種叫做係習慣嘅嗰個問題。你見到一啲嘢有些人其實都在問啊，為什麼女人看到老鼠就會咁驚嘅咧？ 唔係我見到驚㗎， 點解會有人會唔驚嘅咧？ 點解唔驚？ 唔係嗰個叫天，點解會有啲嘢咧？你天生係會驚嘅咧？ 係啊， 嚇你唔明點解嘅喎？可能 點解有啲嘢天生你會憎佢咧？ 係啦，你會接觸到耐嗰時，有陣時你可以改變自己嘅喎。咁樣但係有一種叫原始嘅一種喜惡咧，嗰樣嘢出嚟嘅。 本能 嚇。咁啊呢個咧即係譬如有啲外星人咧，即係出嚟嗰時候咧，你會睇到咧係好奇怪嘅。嗱，譬如蜥蜴人咧，大部分咧睇到會驚嘅。灰類人咧，即係嗰啲 grey 咧，大家睇到咧好中意嘅喎。係 嘛？ 覺得佢好得意嘅。嚇何解咁樣就叫得意咧？你唔知道佢善定惡嗰時，但係一講咧，即係外星人咧嗰時咧，灰類人出嚟嗰時候咧，大家都其實都覺得佢過癮咁樣嘅。嗱，好奇怪嘅呢樣嘢咧，即係當你去講嗰啲外星人咧，佢就算個形態咧裡面嘅出現咧，都有一種唔同嘅一種叫做本能嘅反應嚟嘅。啊，唔明點解，但係就都會覺得好吸引。例如嗰個外星人嘅嗰只大眼嘅嗰個造型啦，即係咁嘅，呢啲好奇怪嘅，呢啲你會睇到咧，佢必然咧就喺佢嗰個腦裡面咧，佢嗰個基因裡面咧，對一啲嘢嘅喜好或者憎惡咧，就好直接、好完整咁表達出嚟。 呢個就唔係用進化嗰個角度， 亦都唔係用思想，即係你自己嘅判斷。 係，總之見到你就要想揼瓜你咁樣。 係啊，就會驚，或者見到就走啦。係。 所以咧就呢、這個水行俠嗰個戲嘅分析咧，我哋就留翻喺下一個節目啊。咁就係影碟情報室咧，再同大家講少少啦嚇。OK，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